仍曾经向路经学生询问教师下落。法国反恐部门透露，行凶的18岁青年住在诺曼第，距离案发地点超过100公里。自细由俄罗斯的车臣去到法国取得难民资格，情报部门对他一无所知。案发之后没几耐，他将教师尸体的照片上载到社交网络。遇害教师月初在课堂上以同学生讨论言论自由为理由，展示讽刺穆罕默德的漫画，遭到一批的家长投诉，并成为网上威吓目标。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日间天晴干燥，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的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早晚稍凉。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66%，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近排都有啲唔同嘅群组又出现一啲小型嘅爆发。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 而家系第四波，好可能会系短时间之内咧进一步恶化。关闭高危场所，经济嘅影响咧相当之大，迫不得已嘅情况下先至去做。政府要谂办法增加巡查，明显违规要多啲作出检控。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曾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的病征可以很轻微，日又不舒服，不好翻工翻学，还要戴口罩和立即看医生。 是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的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的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开心日报由10月19日开始有全新环节，开心十点半。开心日报每位主持都有份分享他们的开心事、搞笑事、难忘事和年往事。总之，继续开心啦！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朝朝10:04。 陈淑兰、林超荣、杜文慧、黄桂林、刘莲、彪爷， 听开心日报，生活继续开心。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深圳经济特区成立40周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南下出席庆祝大会并发表讲话，表示要促进内地和香港融合发展。各界点解读呢？习近平亦都提到要增强港澳青少年对国家的向心力。香港青年有没有兴趣去深圳发展？大湾区规划中，香港和深圳又有没有新的定位？城市论坛星期日正午12点，港台电视31现场直播，下午5点香港电台第一台重温。论坛不设现场观众，欢迎致电90324566发表意见。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早晨，早晨。 咁啊，讲咗一句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先，飞哥。 系，今日我哋讲洗脑，马丁城嘅专场应该。 啊？ 你因为讲洗脑，梗系谂起中国，依个系中国特色嚟嘅系嘛？ 唔系、啊，洗脑。 呢个名又唔系中国特色，唔系。 自古有之。 唔系叫洗脑。 这个动作同埋呢个名词咧，都古今中外都有嘅。你比如讲广告一定系洗脑啦，但系如果讲起洗脑咧，佢有前提嘅，有条件嘅。 系啊， 第一个就是强制性， 如果你冇强制性洗脑，做唔出噶。你讲乜人，你唔中意听走人咯，你洗唔到咯。啊，第二个要欺， 有技术。 第二咧就系欺骗性， 系 要有欺骗性。 所以最佳嘅洗脑啊，马兄就系话杜甫嗰首诗叫做《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嗱呢啲一流洗脑，即系洗你都 洗咗都唔知 啊！啊，依个，如果你话啊喂，你夹硬嚟咧，人哋有个防火墙嘅，即刻抗拒，唔听。你系广告啊，广告洗脑，嗰、那个广告洗脑，我就发觉到咧，就其实电台嘅广告系有效过电视嘅。 点解咧？ 因为嗱，因为你电视咧，我哋以前睇电视咧，睇住嘅时候，一到广告，如果我录影嘅话，即刻飞。而家你網上睇廣告咧，望到即刻唔睇，即刻撳咗就取消。咁但你電台咧，你就通常你就可以一心二用，你一路揸車，一路聽，一路遊緊灰水，一路聽。咁你根本咧，你冇乜防範意識啊，所以你變咗你就靜靜跟潛入你個腦度，你聽得多，哇邊度啊火鍋最好味，咁聽得多咧，你就自然話，哎呀諗起邊度食火鍋，你跟住去講啊。咁呢啲係一個。好技巧嘅洗腦，所以話，但係電台嘅廣告平過電視喎，啊，所以係我成日講啊， 因為製作平啊嘛， 製作平啊嘛，咁但係你問題你冇防範意識啊，你喺度聽，一路揸緊車一路聽，咁你其實個注意力喺度集中，你耳仔就喺度不停咁樣入咗啲咁樣嘅廣告俗語，咁你長期入咗咧，你就不知不覺咧就會即係叫佢洗腦。 即係飛哥，你點我將咧就好有呢、這個。現實的意義的，因為即我在洗腦盛行的地方生活了幾十年。 那時那道地方不是叫洗腦，話定是叫思想改造。啊、 我不理他叫什麼名字，總之就是他有一個這樣的前提、啊、你走不掉、 嗯、 第一你走不掉，你要給我洗，第二呢只此一家別無分店、 嗯 啊、所有的媒體当然啦，即系喺反右之前咧，仲有呢个非党嘅媒体啦，吓、啊，仲有呢个民主党派嘅文汇报啊等等啦。咁啊，反咗右以后咧，就所有都控制晒啦，电台、呢、這个出版、报纸，所有你只能够有一种声音，啊，咁你系被逼嘅。到后尾，即系农村嗰啲穷乡僻壤咧。都有一個叫有線廣播， 嗯、 有線廣播即係個掣唔喺你手度嘅，即係鄉下任何地方都有個喇叭，個喇叭咧最新指示、最高指示，呢、這個《人民日報》社論，咁啊各個電視嘅晚間新聞直播，你想唔聽都唔得噶啦，就係嗰啲嘢噶啦嚇。咁你洗腦咧，當然你頭先講嗰個技巧好重要， 係啊， 那個技巧咧就係你唔好。个宣传嘅面貌咁狰狞，啊，你可以唱歌啊，啊，音乐啊，咁样，你话斋即系好似杜甫咁样，细无声，润物细无声，系嘛？呢啲都系有一个一个系欺骗性，第二个咧系强制性。咁呢啲洗脑嘅效果如何咧？真系非常有效嘅。啊，你如果讲中国大陆。嗰啲洗腦啊，因為你冇其他嘢可以聽，你聽其他嘢拉嘅，收聽敵台好大罪嘅。 但係更早前咧就話問題，我哋講洗腦就話嗰、那個希特拉年時代，佢個宣傳部長個戈培爾嘅名言啊嘛，即係謊話講一千遍就成為真理，咁呢度都係洗腦，但係佢話唔需要點用物細無聲，佢話不停講到。不停講一千次咧，本來你唔信都慢慢就變咗麻木咗，都會信。 阿飛哥啊，戈培爾佢作為宣傳部長咧，洗腦呢個真係納粹思想咧，就係中咗喺啲德國人嗰度咧，呢個都好出名啊。係 啊， 佢呢個説話咧，有人都探討過，其實佢啊唔係話方言講一千次成為真理，佢原本嗰句應該係咁嘅，即係譯做中文啊，方言重複一千遍咧都唔會成為真理嘅。不過方言如果重複一千遍，而又唔俾人哋切穿嘅話咧，咁咧佢就會成為真理啦。咁樣，即係你只方言你唔緊要嘅，你唔好俾人哋人冇人知道係方言。 呢、這個就係個強制性。即使係好似飛哥你呢啲咁嘅智者，呢啲哲人，你知道佢係方言， 但係第一你唔敢揭穿，第二佢唔俾你有揭穿嘅機會。咁希特拉嗰個時代嘅洗腦咧，佢有一個特色係咩咧？係戰爭時期。戰爭時期嗰啲獨裁啊、專制啊、強制啊，佢係帶有呢個時代嘅特色嘅。戰爭時期當然壓到一切啦，啊，開口埋口就話你叛國啦，啊，話你即係呢個元首係唔可以反抗噶嘛，係嘛？你反抗元首，首先就係一個大罪啦，就十惡不赦啦。咁中國大陸咧，佢喺冇戰爭嗰個情況之下咧，佢係製造呢種戰爭。即係外戰，佢就話帝收反啦；內戰，佢就話階級敵人啦，都係等同於準戰爭狀態。即係喺呢種非常高壓嘅情況之下咧，嗰啲洗腦係深入人心到咩地步咧？你自己洗，自己去自我革命。佢講得好聽就係批評與自我批評啦，其實就係每個人自己都要檢討，啊，即係等於原罪啦，個個都有罪嘅，啊，你自己又檢查自己，就哪怕係有千分之一嘅資產階級思想行為，你都要自己爆出嚟。所以佢洗腦好成功係點解咧？佢因為第一係持續。從1949年入咗城以後，控制咗全國人民以後咧，佢不斷用呢啲政治運動、用群眾運動去，即係去打擊嗰啲抗拒洗腦嘅人同埋組織啊，全部同你執曬。教會嗰啲係首當其衝啦。唔單止係基督教呢個天主教呢啲教會，就是、民間呢啲教會。比如讲你信一贯道，嗰阵时就特登拍咗个电影叫《一贯害人道》。 啊、 一贯道我谂而家香港仲有人信嘅。啊，咁啊， 一贯道咧，北韩、韩国啊、日本都有人信。 系啊，咁佢就定为呢个反革命组织，即系一贯道。佢唔理你一贯道中间系有啲树大有枯枝啊，或者系真系国民党特务啊，佢唔理呢啲。总之。一貫道就係打成呢個反革命組織，啊，即係好似後尾呢個李洪志嗰、那個啊， 一個 法輪功 係啦，咁嗰啲我哋唔理佢係好定唔好，總之佢就可以攞行政嘅命令、政府嘅命令，講一個群眾嘅組織係呢個反革命嘅，係可以取締嘅，啊，地下教會都係咁啦，到而家都係咁啦。 所以必然是就不接受多元共融，它一定是一元的。马老师也说得啱，其实古已有之。那你说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独尊儒术，其实早就柏拉图都是讲思想控制的，控制得很重要的，有审查这件事。所以其实自古已经有洗脑这件事了。不过问题呢就不是用这个词。如果说去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中国唔系成立啦，中国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咧，就搞咗呢个思想改造。最出名思想改造嗰个咧，就末代皇帝溥仪啊，佢喺个战犯营里边咧，就接受十年嘅思想改造、再教育。咁所以咧，呢、這个好出名啊。所以一点解阿飞哥讲，喂，大陆思想改造啊，咁呢个咧就引起美国嘅注意啊。所以咧，這個、詞呢个词咧，后来英文译做 brainwashing 咧，其实就系来自。 應該嚟自英文，嚟自美國，因為當年咧，頭先阿馬丁勝講，佢內地咧，佢通常你話唔係淨止對佢自己嘅人民嚟洗腦，因為當年因為航戰，好多美軍嘅俘虜俘咗之後，我翻美國嘅時候咧，就講翻全部係支持中國嘅言論，咁咧，所以嗰時有個美國記者叫 Edward Hunter， 係，所以叫 brainwashing， 佢就用呢個名稱 brainwashing， 咁而且翻翻嚟中文就變咗洗腦，其實係美國佬開始用嘅。 係啦，咁跟住個美國嗰個精神學家咧， 精神醫生 啊 ，Lipton 啊，佢1961年嚟咗香港喎，香港專登去訪問嗰啲，即係喺呢度嗰啲， 寫本書啊， 係啊，寫本書啊，睇下啲， 佢就叫 thought reform， 係思想改造啊， 佢就用咗 brainwashing 呢個字。咁所以我哋以後就洗腦啦。嗰陣時開始啊，而家都用咗都超過50年啦，都一聽到洗腦就 七廿年啦啊！1971年好似係好似 啊，61年嚟香港，咁所以咧都超過半個世紀啦。咁啊，差唔多我哋一講洗腦都係常用詞嚟，我發覺。 溥儀呢個例子咧，對洗腦嚟講唔係一個好典型嘅例子，因為溥儀呢個人咧係即係性格相當於扭曲嘅一個人，佢嘅背景大家都好清楚啦，即係佢從呢個去到滿洲國做執政。到做滿洲國的所謂皇帝， 三上三落、啊。 他首先就要接受一個洗腦，因為他從細被教育咧，大清皇帝啦，要有機會就復辟皇朝啦。但係日本仔整咗他去滿洲國所謂做傀儡嗰陣時咧，他開始係抗拒嘅。佢話：你嗌我復辟，應該係我而家翻到東北從龍之地。應該是滿洲國的皇帝， 他做執政的 咁、啊、你但是做執政做到皇帝，他才知道他完全是就是一個工具嚟嘅，連一個圖章都算不上，即係有乜嘢咧就攞佢名義發布就算數啦。咁啊，佢喺嗰陣時咧只有自我洗腦啊，就話我是做緊清朝的皇帝嘅啊。咁佢到被蘇軍俘虜。被呢個關喺呢個百力呢個城市幾年，最後俾翻中華人民共和國喺俄蘇聯嗰幾年咧，佢又自我洗腦啊！咁到咗佢嗰幾年叫做咩啊？污點證人啦嚇、啊，即係國際法庭冇起訴佢啦啊！佢去投訴日本仔話點樣壓迫佢啊，揭露日本仔喺東北嗰啲罪行。就成為污點證人啦，其實又進行一個自我洗腦噶啦，將自己個定位啊係不斷改變，最後到咗中華人民共和國坐監嗰陣時咧，嗰啲就根本就唔係咩洗唔洗腦啦，就係你就喺度發一瘋咁跟住啲獄卒去讀去認罪，去自我批判，其實佢都唔知道自己講緊乜嘢嘅，佢嗰、那個。思想仲系保留喺呢个皇宫里边嗰啲思想，有咩证据咧？即系嗰阵时有一班嗰啲满洲嘅亲贵啊、大臣啊，系跟住佢一齐喺功德林坐监嘅，见到佢仲系清皇上嘅，仲系要请安嘅，咁佢又好坦然咁样接受呢一套，即使系到放咗出嚟特赦做政协委员啊，做呢个文史馆馆员。毛泽东请佢食饭嗰阵时咧，佢表现出嚟嗰啲诚惶诚恐啊、认罪啊等等咧，都系一种外壳嚟嘅，已经习惯咗，因为佢本身已经成为一个俘虏啦，就成为一个俾共产党宣传嘅一个从皇帝到公民，其实佢到死佢都冇一种公民意识嘅，即系呢种洗脑，佢本身。就成為共產黨洗人民腦的一個工具了、啊、即是他在洗腦這個過程當中他是扮演一個這樣的角色的， 我想他初初在滿洲國初初被他執政都沒得皇帝，他很失望那兩年才被他做，但是原來是傀儡皇帝，所以我想最後他其實的皇帝夢都應該要發完的，三上三落做了三次皇帝，最後其實都是不行的，所以最後後期其實我覺得其實 他都應該會諗翻下咧，你睇翻下歷史咧，末代皇帝有幾多個有好下場？睇崇祯帝就知啦。 你末代都係衰噶啦， 都好慘啊！佢又算好噶啦， 都係亡國噶啦， 即係你可以生存已經好好噶啦。 嗯。 不過你問題你洗腦咧，講開嚟講咧，你譬如話你而家你要向阿李孝忠洗腦，要向阿馬鼎盛洗腦就好難嘅，因為你已經有咗個既定嘅一個即係個結構啊。咁你問題就話你逼我。話你唔聽我話，你唔認為自己洗腦或者自我批判咧，你就要有處理説法。我咪假扮演俾你洗咗咯，即係但我內心諗咩你唔知嘅。你即係話我表現出嚟好似我已經係俾你洗咗，但係好難洗嘅。所以最佳嘅洗腦咧，其實阿 Mussolini 已經學到呢樣嘢，即係納粹個寫嗰個法西斯嘅，即係話咧最佳嘅洗腦係從最細蚊仔開始入手。所以 Mussolini 嗰時咧已經初點啊，最重視咩？最重視小學教育， 教育 所以教育嗰度咧就阿李校長係最熟啦。因為小學教育咧，每嗰時意大利啊，每間課堂、每間課室而家冇啊，每間課室以前大陸都有啊，就話掛張 Mussolini 嘅相，然後 Mussolini 隻手指指住班學生每日上堂就望到 Mussolini， 佢隻手指住佢哋，嗱依個係洗腦方式啊，乜嘢望，咁然後下低寫一句。 用英文解啊，叫 Mussolini is always right， 总是有理， 永远是对的。咁你自细啦喺度上堂，啊，即系十又唔够十岁，咁啊望住嗰张相，咁你已经系话已经系不知不觉咧，已经话我哋个元首系永远都对嘅。呢啲就系一种最佳嘅，即系随风潜入夜啊。姚文世无声，但系老咗咧，年纪大咗三十而立之后咧，你话使，我话俾你使，你都唔知道我内心谂乜嘢。 希特拉都系由小朋友嘅教育入手嘅， 系啊， 细细个就要应要咁样。 所以邓小平就话咯，你 邓小平都讲话 八九民运吓。我哋失敗就係揸教育揸得唔夠，啊應該教到啲人。其實教唔教到咧，作為統治者嚟講啊，並不重要。即係等於飛哥，你幾廿歲，佢知道你係改變唔到你嘅意識。 改變唔到啊！依家依家係花光眼啊！ 你 嘅價值花光眼， 你嘅價值觀已經係定咗啦。你不但係一個持續好耐，而且你係從理解入手嘅。你本身是有一種知識分子、一種文人嗰種風骨喺度噶啦，但係唔緊要啊！你表面服從都夠啦，因為我要洗腦嘅唔係你，係你嘅孫，係你嘅孫啊！只要你唔喺你嘅孫身上面抗拒我嘅洗腦，我已經成功咗噶啦。即係你呢啲咧，即係等死啦！即係已經喺社會上面係。明日黃花啦，所以洗腦佢首先要掌握住一個控制權。 係， 佢有呢個控制權咧，佢唔怕你唔接受洗腦嘅，即係你唔接受洗腦，你表現出嚟咧，你係自尋死路嘅啫。啊，你周圍啲人都會揭發你，或者都會杯葛你，已經做到一個咁樣嘅社會整體一種高壓同埋製造一種恐懼啊而。你而家做傳媒，你應該都知道噶啦。如果你想講上面唔啱聽嘅説話，即刻就有一股無形嘅，佢唔係潤物細無聲啊，佢啲無形嘅壓力就嚟啦。 威權式 嘅就呢個温馨提示啊，飛哥，喂咁樣講好似唔係幾好啊，你不如咁樣講 啦。即你識到啦 啊，係啊，你個自我審查本身就係一種洗腦嘅最強大嘅力量。你要自我審查即係你老婆仔女都會同你講啦。喂，大佬，唔好講啦啩嚇，費事嗌我同你送飯啦嚇。呢啲好顯然嘅啊！你而家睇下嗰啲所謂咩泛民褪態嗰啲咧，我諗啊，我諗啊，佢哋都係攞咩原因我唔理佢啊，或者為咗家庭或者身體唔夠好啊，我退出啦咁。其實我相信。是那種壓力， 無名的恐懼， 都不是啦，即是你看那個入了賊啦，你上次入賊都是詐病入不到的，諸如此類，那你最後你想著，喂，走不能走，走是偷渡，那即是殺冧啦，這些就是現實的壓力，使到你要放棄，你不放棄擺得很明顯的，那條路你喜歡走你就走咯，走入赤柱啦。 我想呢阿飛哥剛才說呢，我們的核心價值呢都挺難改變的，不過呢某些地方會改變的，即譬如說我十年前的我和現在我想的一定有很多不同，即很多原因， 你做教育更加 即是會變的嘛，就是，但是有些核心價值很難改變的，就是什麼呢，我們在香港土生土長接受教育，甚至乎接受西方教育，所以呢是由啟蒙時代以來那套民主、自由、人權、法治呢啲咁嘅核心嘅價值觀咧，其實你好難去洗到個腦嘅，好困難。當然啦，你揾啲威逼利誘啊，或者阿馬老師講話齋，嗰個逼住要接受你啊，冇辦法啦，係嘛？但係你即係改變個真正核心係相當之困難嘅。不過咧，你而家又聽落有啲人又話藍又會變黃，黃又會變藍，一陣間又變綠。咁某程度上可能有啲好重要嘅事可能會導致你有改變。即係因為人的性格很難變，但你發生很大件事，你性格可能都會變噶嘛。呢樣嘢都唔係唔可以變嘅，不過問題係很難。 佢變咧嗱，李校長，佢有時會變身嘅。你比如當年戈培爾 宣傳做佢做宣傳部長嘅嗰時英文咧，佢哋英文叫做 propaganda， 但後來識穿咗佢嗰啲嘢咧係洗腦嘢嚟嘅，所以以後咧英文個 propaganda 個字咧成為一個貶字，而家冇人用啊，而家改咗個另一個字，其實都係叫做promotion。 promotion 啊，而家冇人 propaganda 嘅，一講 propaganda 就 臭咗啦， 貶字啊 promo， 其實意思一樣嘅，啊改咗個字，改頭換面，換湯不換藥，係嘛？而家個講 promo 好好聽嘅。系嘛，变咗唔同咗，系嘛，佢会变身嘅，会变组，但系始终嗰样嘢都喺度，即系慢慢去改变你，啊，不过我哋呢啲花岗岩冇能改嘅。 革命个词本身都开始系好嘅，即系革命咧，佢本身有个革新嘅意思喺度，系向好嘅地方革嘅。后尾原来革命咧，首先就系要杀人嘅，要暴力嘅。咁啊，一阵我哋下个半个钟先再讲啦。 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话，政府在近日爆发群组的地点设立四个临时检测中心，累计收集超过15500个样本。当局会积极研究之后在个案或者群组较多的地区设立临时检测中心。陈肇始在网志中说，今个月2至15号的本地和本地相关个案的比例占有关时段的确诊个案的53%，可见社区仍然有隐形传播链，而确诊人士足迹广泛，涉及不同的区域和不同类型的处所。他又说，最新病毒株具更强的传播力，新型肺炎疫情可能在极短时间内急剧恶化，有机会令到本地第四波疫情提早出现。他呼吁市民如果对身体状况有怀疑或者是出现病征，要尽快检测或者求医。设于梁显利油麻地社区中心的油尖旺临时检测中心，今日将会是最后一日开放，由朝早8点到下午1点半，以及下午2点半到晚上8点，提供免费采样检测服务。这个检测中心昨日共为711人采样，做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如果连同三间已经停止运作的临时检测中心，四间中心合共为15535人采样，直至是昨晚10点，临时社区检测安排下，累计完成14824个样本检测。海军进行反走私行动，在刚刚过去的星期四，在龙鼓滩附近海域侦破一宗涉嫌利用货船、等船和拖船走私的案件。经初步点算，涉嫌走私货物包括240公吨的冻肉和600箱果的水果，估计市值大约2000万元。行动中，海关拘捕22人，扣查一艘的货船和三艘拖船。这宗案件是海关首次发现有不法分子涉嫌利用等船走私高价值水果。亚美尼亚指责亚塞拜疆在双方就俗称纳卡的纳戈尔诺卡拉巴克地区促成的人道停火协议生效之后没多久，就违反协议发动攻击。亚美尼亚国防部发言人说，在协议生效只是4分钟之后，亚塞拜疆部队就发射火箭炮等的武器。亚塞拜疆方面暂时未有回应。两国早前达成共识，就双方在纳卡地区的武装冲突实施人道主义停火协议，当地星期日凌晨零时起生效。两国外交部分别是发声明确认。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日间天晴干燥，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嘅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早晚稍凉。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62%，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与 CEO 对话，2020壮志高飞。 香港电台第一台， 香港中文大学行政人员工商管理硕士课程合办。 今集的嘉宾是 中国抗体制药有限公司创办人兼首席执行官梁瑞安博士。 因为有个信念，从科学角度来讲，这个研究的方向是会有成果的，所以是基于这个信念令我一直可以坚持下去。 与 CEO 对话，2020壮志高飞， 星期日下午2-4， 香港电台第一台。 市民和政府部门以正面的态度看待投诉，有助投诉获得积极回应和处理。申诉专员公署鼓励市民、政府部门和公署三方协作，一起提高公共行政的质素。公署会进行独立公正的调查，提出改善建议，推动高效、开明和问责的公共行政，令社会得益。正面看投诉，共建好制度。申诉专员公署。 我是 Anna， 吸毒18年，中学开始离家出走，吸毒瞓公园，做过夜总会、酒吧、disco， 结婚生女之后仍然选择毒品，最终老公因为咁而离开呢个家，又吸毒又带住个女，亦患上抑郁症，成日自杀寻死。究竟 Anna 点样走出呢个困局？想听佢故事，记得留意星期日黄昏6点新闻后，香港电台第一台《万千宠爱》叶蕴仪。 我收到自称是执法人员的电话，说我犯了法，要交出网上银行账号和密码，我当然不信了。 这些是骗徒常用的伎俩，他们还会叫人在特定的网页或者流动应用程式输入个人资料。 怀疑遇到骗案，就打去警方防骗易咨询热线18222，记住是18222，18222，重要的事要讲3次，还要提醒你身边的人。 你知唔知道聆听竖琴嘅音乐都可以纾解悲伤嘅情绪噶？其实每个人都有自我疗愈嘅能力，只系呢个过程所需嘅时间人人唔同。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快乐到场》，聆听竖琴疗愈师李嘉文卡文嘅演奏，用竖琴嘅音频帮你嘅身体回复自然嘅平衡状态。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飞哥。 咁而家喺直播室度有马丁胜友、李盘胜校长同埋岑日飞讲呢个洗脑。其实我讲得咧就话唔一定讲共产党洗脑啊，我觉得咧就系、是、宗教啦。呢、這个马克思讲嘅，宗教系一种鸦片剂啊嘛，鸦片烟啊嘛，其实都系一种洗脑。嗱，最佳嘅洗脑，我觉得啦，穆罕默德创立伊斯兰教咧。佢嗰種即係宣傳教嘅方式一流嘅，點解咧？你睇啊，第一唔使話要你成長咗要勸你信教，唔使一出世就已經係嘅。你阿爸阿媽係咧，你 BB 仔開始咧已經接受嘅教義。第二，佢哋個形式而家以我哋啲引用都係嘅，一日拜5次，咁呢個已經係洗腦嘅咯。呢個成為一種習氣，每日話拜5次，唔係一次，由朝到晚我哋睇嗰啲引用。喂，佢哋點解咁虔誠啊？喂，咁樣嘅模式，日日嚟拜5次，你話喂已經即係成咗一種習慣，咁已經係植入你嗰度，根本就已經好難抗拒。 呢種咁樣嘅呢種咁樣嘅宗教模式係一流嘅，好過任何宗教，我覺得伊斯蘭教。 佢宗教嗰啲儀式咧，本身佢帶有一種好強制嘅洗腦嘅呢個手段。 係 啊，你比如講念經，念經啊，我話知你念呢、這個。 阿摩尼陀佛， 基督教经又好，佛教经又好，甚至呢个道教经又好，你喺念经嘅过程当中咧，当然啲经嘅宣传成分系好重嘅，一个佢文字咧，会比较通畅，你念起嚟朗朗上口，再一个咧，佢经里边咧，佢有一种欺骗性系咩咧？佢俾一个想象你。最紧要嘅宗教咧就系俾一种未来，甚至系人世冇咗之后，仲有一个来世，或者有一个天堂地狱。呢啲喺冇政权嘅情况下咧，佢系一种强制，因为冇人唔怕死嘅，又冇人知道死系点回事嘅，一定冇，因为你未死过。咁佢利用呢啲人嘅恐惧心理咧控制你。 系 啊，即系话生死或者得唔得永生喺天主手里边，我咧就系、是、天主嘅代言人，咁你要听晒我说话。所以你就算系半路中途插入嚟嘅洗脑，都好有成效嘅。我去到新疆，同新疆一位高官一位主管，佢就即系私下讲，大家当朋友啦啊，话我哋共产党教育咁多年。即係比如一個大學生，甚至一個研究生，佢應該係三觀好正確噶啦，所謂三觀啊、世界觀咩咁。但係只要由呢個土耳其嚟咗一個傳教嘅，一晚搞掂，佢就係宗教嗰啲嘢犀利。佢首先講你係邊度人咧？新疆人啊嘛，啊你係咩族啊？你唔係漢族啊嘛。咁你有冇感覺到呢個漢族侵犯咗你哋？当地人的权益呢啊他在攞走了你新疆的资源矿产放一些原子弹在你那里、啊、大家都知道即原子弹是在新疆试爆的嘛、嗯、那他们攞这些這樣的宣传很快去将你的洗脑排出了出去、啊、你几十年都不得他的洗脑强大。 为 什么呢佢有一樣嘢啫，首先問你係咪新疆人先，你係咪非漢族人先？你有咗呢兩個條件咧，適合咗佢洗腦，一定得嘅。 嗯， 啊，咁佢就係個條件攞得好啊嘛，佢選擇即係被洗腦嘅人啦，個特點掌握咗，所以佢一擊即中，冇辦法。 啊，我哋一講到宗教啦，咁我哋你知現代社會都係講宗教自由嘅。啊、即其实都有思想自由你喜意信什么教都可以。但你又发觉宗教对人的思想影响是很大的。即是你现在的宗教很多都是。但你会发觉就是譬如说你基督教家庭长大你由细都不是就基督教教育咯。嗯啊、那但是就我们不叫这些叫洗脑通常。即如果你是如果 是邪教那叫洗脑。因为宗教呢你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嘛我信基督教你又信佛教你又信什么教都好。咁你係有呢個自由，咁佢啲宗教都係導人向善嘅， 正邪係一種判斷啫。基督教開始都係邪教啊。 係啊，咁你所以你基督教裏面都有異端噶嘛？你其他好多唔係宗教都有異端噶。你一去到異端咧，即係從佢嗰個角度去判斷咧，嗱呢啲就係邪教啦。邪教咧，佢定令到你信咧，佢就係洗腦啦。咁當然有啲好極端嗰啲，譬如好似啲咩人民聖殿教嗰啲咧，即係1970年代喺美國，自殺嘅咁。呢、這個肯定就是邪教啦，因為你叫啲教徒去自殺，有些都不是自愿的嚇，啲細路哥嚟添嘅。咁所以呢些咧，咁佢就係被洗腦啦。咁我哋用呢個詞，但你去到間教堂，你咪話你呢班教徒被人洗咗腦，我哋又唔會咁樣講嘅。因為基督教啊、佛教啊、咩教都，就算回教都係啦。咁佢係一個宗教信仰嘅自由嚟嘅，佢信有神，佢甚至乎信有無所不能嘅神啊。咁佢唔認為佢呢個係一個。是洗腦的洗腦是比較負面的是一個貶義的王 但剛才馬鼎盛說就是說你念經即是你不知道其實我們念經所發出的那種音頻而 家通常咧用個名字叫槍眾啊。其實嗰啲音頻咧飛羣時咧，其實好影響我哋成個人嘅腦電波嘅。咁而家我最近睇講睇電視，咪講阿梁榮武講天氣嘅，咪講咗一樣嘢。喂，點解以前啊嗰啲奇遇會成功啊？原來嗰啲聲音咧集體聲音唱出咧，上到個大氣啊，改變大氣裏邊嘅水分子嘅結構啊，會落雨噶。所以以前哇神蹟神蹟，其實根本唔係，其實嗰啲音頻 咁犀利。 係啦，佢啱喺電視講啦嘛，我就早兩日我見到上到太空嗰啲太空嗰啲水分子會受到啲音頻嘅影響，咁啊～成班人唔係一個講啊嘛，成班人喺度祈雨啊嘛，唱頌啊嘛，咁上到大氣嘅時候，嗰啲水分子會變嘅，所以真係會搞出雨出嚟嘅。 嗱，你如果量化咧，就唔會信呢啲咁嘅呃人嘅啦，因為你量化即係人發出嘅音頻，佢個力度，佢個 power 有幾大，你就算係千千萬萬人一齊喺度豬噏，你能唔能夠影響嗰啲雲嘅密度，影響到佢能夠降雨？所以呢啲佢冇科學嘅比較具體嘅計算，佢講呢啲嘢，即係等於話點解而家即係臭氧層被破壞啊？就因為即係澳大利亞嗰啲羊多嗰頭，啲牛羊放屁咧，破壞啲。咁呢啲一聽就應該係唔啱嘅，點解咧？因為人類到今天佢所養嘅呢個畜生，比人類未控制地球的幾千年之前那些畜生是少得多的。大家都知道美國這個新大陸在沒有這個白人去之前，甚至沒有印第安人去之前，那些野牛是數以千萬計的。你現在人怎麼會養到幾千萬隻牛呢？那時候放屁為什麼又不會影響臭氧層呢？所以這些說法，只要你是進行量化分析咧，就覺得佢不足信嘅，呢啲使唔到我腦。 我諗咧就係、我都見過有啲講法咧，就係話係算唔算係洗腦咧，誤導人哋咧，改變人生，都係同頭先馬老師講嘅有啲科學理據嗰啲嘢。但係有時好往往咧，你見到有 啲 咧就 係科學 啊，有啲佢係灰色嘅，譬如好似啲飛碟會啊、天堂之門啊嗰啲咁，佢信外星人。佢信有飛碟，佢信有 UFO， 咁而我哋又證實唔到真係冇喎，而家呢個世界，即係有呢個問題，呢、這個唔係我哋科學可以 咁我哋未不被搜到，你好簡單啊！你校長未打個 question mark 喺度咪得咯？即係你話係咪真嘅？你唔好咁快信，即係話你話人唔可以反證佢，咁咪打個問號咯， 一個問號， 問號就唔會不被洗腦噶啦，你信咗先洗腦噶嘛，我有個問號啊。即係咪真嘅？問題好似阿馬丁聖講，要量化，咁你咪冇確切嘅量化嘅數據，我就打個問號。 係啊， 就唔好隨便信啦，唔好隨便信。 咁就唔會被洗腦噶啦，因為依個係一個抗拒洗腦嘅方式。任何嘢都採取依個孔子講學而不思，即望你打個問號，有疑點。咁就擺埋一邊先，佢係個 或者你去尋找一啲係正反的理據，即是我們現在說的批判性思考。現在我們中學呢有通識科，我做副校長的時候也跟過幾年。 現在你教育界是一個 通識挑戰啊。 是大挑戰的。當時因為我自己都是讀歷史出身，所以呢通識科裡面都含有一些歷史成分都挺多。我跟過當時草創的，沒人正式的。而草創它的初心是什麼呢？最重要的核心就是多角度思考。同埋批判性思考呢兩樣嘢好重要， 兼聽則明啊嘛。 其實呢樣嘢就係抗拒你呢啲洗腦嘅，因為你批判性思考嘛，你要去分析，因為你話咁啱有冇理據先？唔係話你話啱就啱嘅，你冇啲理據我。我去讀歷史就要講一啲史實嘅證據。 嗱，你兩位頭先講飛哥講思校長講思考，呢啲都係好高級嘅知識分子必須有嘅東西。思考呢樣嘢咧係啲愚民，即係愚蠢嘅愚啊！佢係唔具備嘅，好似有啲自稱係咩大師咧，就即係用呢種方法洗腦啊！話世界上咁多知識文化、咁多歷史書，你哋睇唔曬噶啦，等我睇，我講俾你哋聽啊！咁呢種洗腦咧，係即係啲笨嘅人同埋啲懶嘅人咧。 比較容易接受嘅，啊咩一本書要睇通唐朝，一本書要睇曬宋朝，一本書要解釋俾你，哇！呢啲就係書商嘅洗腦，即係你唔使自己去學習，更加唔好自己思考，你聽我說話咧就能夠掌握一切噶啦，啊！即使唔掌握一切咧，都可以考到大學，即係呢種即係偽雞湯啊，偽心靈雞湯啊！即係洗腦咧，其實呢個方法係好簡單嘅，又唔高級嘅，但係就好適合唔高級嘅人。呢啲係有針對性嘅洗腦，係好容易取得實效嘅。 但係你強迫性嘅洗腦咧，我唔知阿李校長有冇睇過部戲，因為有聽眾都提及，有呢個 Stanley Kubrick 啊，1970年嘅電影，唔知阿馬老師有冇睇過，就係、是、呢個叫做《發條鏟》。法條產就依個當前係禁片啊，後來就再開禁啦。裏邊就係講哇，一啲暴力嘅青少年，話做曬好多可令人反思嘅嘢，又強姦又打人又殺人。結果咧就話有個咁樣嘅試驗委員會咧，就攞佢嚟洗腦。洗腦點樣啊？就每日擘大佢隻眼，唔俾佢合埋眼，強迫佢睇所有暴力啊、強姦所有嘅影片，睇到佢作嘔。咁以後咧，佢就真係被洗腦啊！佢然後就做唔出呢啲乜嘢，見到暴力，見到所有嗰啲強姦係咪？佢都完全即係根本好厭惡，想嘔，唔做得出，咁啊已經係洗腦嘅效果啊嘛！咁但係嗰出戲裏邊講一樣嘢，其實呢樣嘢咧係點啊？逼咗佢，唔係話冇咗呢啲咁嘅嘢係好事咧，其實佢係一個政黨嘅一個棋子嚟嘅。其實你變咗個叫做嗰出戲嘅個裏邊個傳達嘅信息咧，就話人咧。不是未被洗腦，而是洗腦了之後令到你本來很暴力的不是暴力，但你已經沒有選擇權，人最緊有選擇權。 校長說得對呢，即是洗腦是一個壞的名詞的但飛哥你剛才說的那種手段呢是改造罪犯就不能夠用洗腦了，它就不是一個壞的名詞即是你監獄雖然它是一種很強制甚至是一種很惡心的手段但是它的出發是善的嘛，同埋佢嘅終結點是使到你平氣嗰啲惡嘅嘢啊嘛，啊呢你哋講呢個邏輯咧，係喺呢個金庸嘅小説呢、這個《鹿鼎記》裏邊係用得好好嘅，啊而且係好好笑嘅，好好玩嘅，就係、是、韋小寶，大家都知道係一個色狼嚟嘅，見到女人係腳軟，係靚女人都想上。系嘛？咁最後咧，金庸就設計咗一個場景。好啦，你得到七個絕色啊，各個方面嘅有啲好即係美貌，有啲好温柔，有啲好順從啊，潑辣等等七種特色嘅女人都為你所用啦。但係就轉過嚟咯，係七個女人要分你。你韋小寶有幾高嘅道行？而而家系嗰七个女人择色，即系边个赢咗边个今晚就得到你。咁韦小宝就戆居啦嗰阵时，即系人都系咁样嘅啊！即系你好似去享用美女嗰阵时，你嘅心情系等美女收拾你，系另外一回事。咁呢样嘢咧，就系飞哥头先讲嗰个故事，你唔系中意暴力咩？奸淫掳掠咩？就俾嗰啲。仲强大过你嘅，仲衰格过你嘅奸人老掠俾你睇，系用呢种方法，系用反制嘅方法去搞掂佢。 改变佢 系啊，咁呢啲洗脑咧，都系一种技巧啦。 通常呢啲咁正面咧，我哋叫呢啲叫做教化熏陶啊，影响用呢咁嘅词啊。咁我同阿馬老師講啦， 叫改造， 係改造，改造呢個基本上咧，改造都幾中性啊。但係基本上咧，洗脑呢個詞咧。我都覺得佢咧都係有一個負面嘅， 同埋係比較差嘅方法， 係啦係啦。咁我喺網度咧就見到有個主編咧，佢寫咗篇嘢都幾長嘅嚇。佢就認為咧洗腦呢個詞係比較中性嘅，有正面嘅，佢有褒義嘅。嗱，譬如佢話有佢舉啲例啊，譬如老師即係教呢個兒童教學生，使到成為一個品學兼優嘅學生。嗱，佢話呢個係洗腦啊嚇。咁跟住佢話馬雲啊，佢舉馬雲啊。我馬雲將你洗腦，洗到你成為一個創 startup 創業家嚇，哇好犀利咁，學佢一樣。 咁我睇完之後咧，我唔好同意個睇法啊！我覺得好似佢講呢啲就唔係叫洗腦嘅嚇，即係頭先我講呢啲應該叫做係影響啊、啊分圖啊之類，因為佢呢啲咧呢啲褒義咧係係唔係用洗腦呢個詞嘅？ 佢係強制手法，即係等於瘋狂英語。 但你而家另外講係講啊，李校長，其實咧你話我哋可以亦都為洗腦平反嘅，因為點解咧？其實人腦不過係一個電腦嘅延伸。其实电脑的设计其实同加参考人脑，不过人脑比佢更加复杂。但你看我哋而家电脑，我哋嘅手机要唔要洗啊？喂，成日要话有防毒软件不停，我嘅手机啊两日要清洗一次啊，因为佢清洗嘅时候佢搜到俾我睇啊，其实好多嘢咧，好多 bugs 啊，嗰啲咁样嘅虫啊。你问题就话你自己洗唔到嘅，佢系隐藏嘅，系要靠佢啲软件咧将佢搵出嚟。话我每日两日个手机都要清洗一次，咁既然个手机都要清洗。洗啊！个电脑都要成日要 update 啊，要清洗。咁我哋人脑系咪一样清洗？所以问题咧，你唔用洗脑嘅字，有个比洗脑嘅字更加好嘅靓嘅讲法，就是、一流嘅，唔系叫洗脑，不过唔系强制。我头先讲啲洗脑系强制啊，就话呢个儒家所讲嘅孔子嘅万年弟子曾子个金句，就叫做咩？吾日三省吾身。 系 啊，咁三省就喂洗脑变咗咧，自我清洗嗰种叫做反省， 或者叫不我自不断自我完善啦， 自 我 完善， 咁 都系洗脑嘅模式，不过唔系系我自动自发嘅。我覺得我話我個身體話你個身體都要洗，我哋咪道家講內浴啊，內浴即係話你身體個內臟都要洗，不過就唔係我用水洗，係用口水洗， 即係好似我從事教育接近， 排毒啊， 我從事教育接近三十年啦，其中有三年咧，我就去咗教育局做啲NCSC 喎。我哋港台應該好多知道咩叫 NCSC 啦，個中文叫非公務員合約僱員，好長個名。咁我做咗三年嘅做督學，咁去學校睇。咁我哋最重要一樣嘢係咩咧？就係、是、improve。嗰陣時我睇好多啲理論咧，就係我哋學校睇咧，其實幫學校嘅。你應該咧係去最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improve, not to prove。你去到啊證明佢做得好唔好，但係呢個唔係最重要，最重要係 improve。improve 就要佢不斷自我改善。咁啊，即係好似你我哋唔係叫洗腦啦，因為你個學校係咁嘅，咁有啲咩要改善嘅，做好啲佢。不斷咁自我， 但 係 唔可以強制喎。你唔係話頭先啊馬鼎盛講嗰種對比，要你自我審查、自我批判、自我批判嗰啲，佢逼你自我批判喎，都係叫你自己洗。 因為校本管理啊嘛，你而家要交俾翻學校自己去做啦。間間學校個情況都唔同嘅，你應該你建議咗佢啊咁做會好喎，咁佢然後按佢形勢去做咯嚇。即係感恩先係俾我自 我。自我批判咧，佢嘅強制性其實好巧妙嘅。嗱，比如講校長，你呢間學校有100个员工，100个员工咧，政治運動嚟咗以後咧，按照毛澤東嗰個1.2.3.4.5%，你要交人頭，即係你呢個學校一定有1.2.3.4.5%嘅衰人噶啦，或者佢話反革命都好啦嚇，咁運動嚟咗咧就唔該你交，咁交嘅你做校長梗係好為難啦，叫我去做殺手。即係我殺呢五個或者殺呢一個，以後剩翻嗰啲人咧，都覺得我係殺手。咁如果你唔想做殺手點辦咧？都有好辦法嘅。啊，你哋自我審查、自我交卷。啊，比如講呢個運動係反右，咁你大家批判右派。咁你哋覺得邊個做右派好咧？咁你哋咪寫檢查咯。然後你校長你收到100份 paper， 你咪去。比较咯，最后得出嘅结论唔系我得出嚟嘅，系你哋写功课写出嚟嘅，啊，你哋互相揭发嘅啫。咁呢啲强制性就是强迫你自我审查，呢个系比较好嘅洗脑方法，即系唔使我洗啦。我先话咗，李校长你系衰人，或者讲你哋学校咧有问题，唔该你交人头。咁你要想辦法去交，唔使我同你洗喎、 啊。有時阿馬丁社會搞出悲劇喎。你好似而家前中書個老婆啊，楊剛，楊剛就100几岁死㗎啦。佢個女婿咧，當時期就死就因為問題要佢交人頭。佢話我唔肯冤禮人，我交唔出。 我有良心， 我有良心， 我去交。 結果咪自殺咯。結果就自殺，因為問題就話你交啊。你自個批判，你自個交啲咩啊？但我唔想冤禮人，我寫唔出交邊個人，佢知陷害人，寫唔出咁點處理啊？係啊，要逼你交，唔交唔得咁咪自殺咯。 所以杨绛的女婿就咁自杀啦。 有啲就唔系咁，唔使死，即系话我交唔出囚犯，我做啦，我去死，我唔入地狱，边个入地狱咧？即系呢种系有良心嘅人，有良知嘅人，啊，即系佢唔接受洗脑，宁愿系选择即系自我毁灭。 系，好好惨噶，呢啲咁样嘅洗脑嘅模式嘅，去到后屘个悲剧收场啊，即系话好似好管大，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咁我咪逼你啊，我咪屈打成招啊！你自己交出嚟啊！ 呢句就系老衬嘅，即系好多段子都讲啦，啊，叫做咩呢？坦白从宽就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就最多三年，你明唔明啊？即你话坦白从宽，你呃鬼你嘅啫。你如果即系真系自我革命、自我批判，即系交代晒啲嘢出嚟咧，咪牢底坐穿咯，即系将个监。坐穿 坐到好耐。点解我哋十一点后咧就可以接电话？讲讲个电话号码先，1872311，1872311，或者你可以能够登上港台嘅 Facebook， 亦都可以讲出你嘅意见。咁我哋要听新闻。 贝里亚日前由美国返到英国之后，未有遵守隔离14日的防疫规定，贝里亚否认有关的指控。报道说，贝里亚上个月中曾经坐私人飞机前往华盛顿出席以色列和亚联酋以及巴林建立正常化关系的仪式，两日之后回到英国。有传媒影到贝里亚上个月底现身伦敦一间的餐厅，令人质疑他违反隔离限制。贝里亚发言人说，贝里亚已经遵守英美两国所有的防疫指引，亦都反复进行病毒检测，证实对外界没有任何威胁。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日间天晴干燥，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的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早晚稍凉，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61%，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叶玲首先同你讲封路。较早前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是有路面维修，现在封路已经开返㗎啦，就是太子道西近大角咀近洗衣街的第三线已经重开返。跟住是港铁消息。为了配合沙田马场的赛马日运作，东铁线来往马场站的列车服务已经恢复了。另外，为了方便市民前往沙岭扫墓，直至到今晚7点钟，部分的列车是会来往罗湖站，罗湖站是会局部开放，不过落马洲站仍然是需要关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现在只是隧道口一段车多，而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收费广场。路面情况在新界区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是挤塞，龙尾白沙湾码头。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呈祥道葵涌道去荃湾、三号干线七号码头去荃湾、清水湾道碧屋落车去西贡，同埋大埔丁角路映月湾来回。最后，道路安全也会提醒你，单车车尾要装上红色反光器，在晚上或者能见到低的时候踩单车，车头要开住白色灯，车尾就要开住红色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大家都担心管乐团呢一类表演啊、活动等等，嗰、那个风险咧、危险性咧又会有几高？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 表演成两个钟头咁耐，传播源系持续喺度，空气嗰个稀释咧系冇咁快嘅。由于有大量人暴露喺个入边咧，我整体嗰个传播风险其实都不容忽视。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吸收不同的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男士结扎是一个永久而有效的避孕方法，但不少人都担心结扎对性功能有影响。星期一将会请来外科专科医生详尽讲解有关男士结扎手术。 健康热线1872311，精明一点。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以下哪一个名字将会同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深夜12点至1点的节目有关系？ A 那些年， B 张伟基， C 伟基百货， D 伟基情。想知道答案，留意住星期一至五深夜12点至1点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我是那些年张伟基。 好啦，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仍然现在生效。飞哥， 系 我哋继续讲呢个洗脑。 系啊，有听众提到啊，或者啊李校长，你提到话嗰本 George Orwell 嗰本1984嗰本书里边有洗脑嘅情节。 哦，系系，嗰本就寓言寓言嘅小说嚟。 寓言小说，佢写1984之前写嘅系嘛？但系就亦都系讲话里边个主角就 系 被人洗脑。啊！依家洗腦嘅情節喺度，但係頭先我講呢樣嘢咧，其實頭先講下唱誦啊、唸經啊，其實一樣嘢啊，同洗腦好有關係嘅，就叫做咩？叫唱歌。話你係因為好過用説教啊，你用語言咧唔及得唱歌所發揮嘅功效啊。嗱，而家科學家已經研究咗咧，就人嘅哺乳動物咧，又係到哺乳動物先有嘅，有一種激素咧叫做 oxytocin 啊，就叫做催產素。就是人哺乳動物先有嘅，即係話啲媽媽咪生 B B 嗰陣咧，佢會分泌一種催產素，令你比較容易生產出嚟。但係呢種催產素咧，令人感到一種愉悅嘅感覺。咁邊種情況會令到哺乳動物產生嘅催產素咧？一樣嘢咧就話其實可以用，都係洗腦嘅。而家嗰啲房地產經紀其實可以用嘅，就話你同對方咧四目相投。咁啊，對方自然就會話產生嗰種催產素。咁其實係一種洗腦過程咧，四目相投，我哋叫做用眼，要眼神交流啊。咁你其中咧就係一樣嘢咧，呢個好嗰個秘訣嘅，就話咧容易當同佢四目相投嘅時候咧，佢嗰、那個特別容易出催產素嗰種動物啊，叫做狗。 嗱，啲養狗嘅朋友要留意啊！你想同個狗 friend 咧，你望實佢隻眼，咁只狗咧好快就會同你成個做咗朋友，因為佢哋會有一種特色，佢容易生產催產素。咁但係人類嚟講咧，就如果你想生產催產素咧，就通過唱歌。一唱歌，所以你見到納粹嘅時候，希特勒咧好重視嗰啲納粹歌嘅，不停唱唱唱。文革時期幾多歌啊？咩大海航行靠舵手，各方嗰啲歌其實都係洗腦歌嚟嘅。即係你不停聽咧，你身體會產生嗰種催產素，咁你有種愉悅，你就自然自然咧會依附咗佢嗰種唱歌模式啊。你香港都係嘅。嚴格嚟講咧，而家你睇嗰啲反修例運動啊，唱依個願榮光歸香港啊，嚴格嚟講都係洗腦歌嚟嘅。你政府就冇一種歌曲對抗佢，咁所以輸咧會處下風咯。因為個歌曲一唱唱下咧，你就會話嚇、啊、覺得嗰種所有嗰種支持感嘅支持度都嚟咗嘅啦。 政府有啊，國歌嘛， 國歌唔夠力嘅，唱得太耐啊，啲新噶嘛，依啲係 音樂呢樣嘢咧，佢一個咧係有一個韻律喺度。佢韻律其實係一種重複，即係作曲嗰啲人都知道噶啦。每一首歌或者每一首曲咧，佢無非就起承轉折啊，就係呢啲其實係一種反覆。再有一個咧，佢有個節奏，節奏對人咧有一種催眠嘅作用。 係啊， 你話四目相投，其實係一種強制，即係唔俾你注意力分散，你注意力咧就要。接受我的催眠， 我哋香港个名词叫放电啊嘛，你要追女仔，你要向佢放电啊嘛。 喂，咁你要靓先得噶，你一猪头咁，你望住我走啦，系嘛？即系啲吹牛啫，唔系吹产啦。 基本上咧，唱歌啦、电影啦、小说啦、文化活动啦，各样嘢，其实都对人系个思想会有影响嘅。有 Facebook 有个网民就话。你哋廣東廣西嘅而家都俾你洗緊腦啊！不過好在我哋前一節都講咗，我哋嗱，我哋咧唔係強制你聽啊。第二，我哋都唔係教壞你啊，叫你做壞人啊嗰啲咁。所以我哋唔可以歸納為我哋嘅洗腦啊！我哋廣東廣西又唔係洗腦。 廣東廣西咧，第一個係以理服人，即係講道理嘅啊。第二個咧係講事實嘅，呢個好重要。嗱，你比如講。即係共產黨點解會打敗國民黨取得政權呢？係洗腦成功。佢洗腦係咩嘢呢？投其所好。佢要掌握人民。啲人民想要乜嘢呢？咪就係五四運動嗰兩樣囉、啊。要民主要科學囉、啊。要自由囉。乜共產黨話我俾你。但係佢點解可以無本生利呢？當時蘇聯派人嚟建立中国共产党嗰阵时，得57个成员啫，57个人喺5亿人里边根本就睇唔到嘅，而且大家不可不知，当时中国共产党有3个，不过就系嗰条苏联佬系揾到呢班友啫，李大超、陈独秀，啊，佢冇揾嗰其他嗰两个都系中国共产党，佢嗰两个都系学习马克思主义。冇揾到佢，咁佢系成为异己啦。嗰啲就冇人知噶啦，已经系淹没喺历史当中噶啦。咁共产党点解可以无本生利呢？就系、是、执政党帮咗佢，一个北洋军阀，一个国民党，即系佢哋掌握权力，控制咗地盘。呢啲地盘上面嘅人民睇到佢哋唔得，睇到佢哋嘅衰嘢，佢哋冇民主冇自由，但系共产党呢？佢系赤条条无牵挂，佢从零开始，大家唔知道佢有咩政绩，但起码知道佢冇衰嘅政绩，因为佢未执过政，佢边有政绩啊？咁呢条咧就无本生利啦，佢就行出嚟，登高一呼，拍心口，话自由民主科学喺我度，你哋跟我走得啦，即系等于列宁开始，点解即系白手起家，又冇兵又冇权又冇钱，点解可以夺到政权呢？佢攞出嚟兩個支票，嗰兩張支票係最大銀碼嘅，一個就和平，因為一次大戰已經打咗4年啦，俄羅斯太慘啦，死得人多，冧得屋多，啊，全俄羅斯億幾人係渴望和平，啊，第二個土地，我俾土地你哋，喂大佬啊，列寧你連一寸地都冇噶嘛，你去邊度攞土地咧？誒，富農有土地，貴族有土地，跟我去攞啦。就咁样呃到人， 啊，佢得到呢个政权以后咧，既冇和平，又冇土地俾人。咁但系大家已经唔记得啦，或者飞哥，你啲咁嘅高级知识分子，你啲咁嘅工资，你记得啊嘛？杀、关、赶呢三样啊，唔得杀你，唔得咧集中营，放逐西伯利亚，实在唔得放逐你出去，唔俾你翻嚟。共产党嗰阵时话我有民主，我有自由。咁嗰啲民主人士走去延安问毛泽东啊，话你而家几好啊？咁你真系攞咗政权以后，会唔会实践你嘅诺言咧？咁毛泽东梗系讲咗大番话，得。咁呢班傻炮咧，其实佢哋唔识调查吓。你对比一下，国民党冇民主自由，共产党有冇？有冇调查下？佢冇调查。或者唔俾佢调查，或者佢蠢，佢唔识调查。即系延安，其实飞哥，我哋成日讲咗几多次啦。延安文艺座谈会就系整知识分子啊嘛。延安呢个整风呢、這个肃反捉特务，可以捉出十分一特务嚟嘅。康生，你话犀唔犀利啊？但系呢班十几个民主派去到延安系唔知呢啲事实啊嘛，冇比较啊嘛，佢咪信咯，系嘛？咁仲有一条好简单。你话国民党独裁唔民主，但系共产党嘅新华日报可以喺重庆发表，可以出版民主派嘅书店可以出书，但系你去延安有冇非共产党控制嘅报纸、杂志、书籍啊？冇啊嘛，即系佢哋连呢点。最簡單的調查研究都不去做，他就找毛澤東傾偈，那你是不是豬頭啊？所以洗腦最重要的就是你不要被人洗腦，即等於飛哥說喂我懂思考的、哦 啊、 校長說我懂比較的、哦嗯、那你有這兩樣洗腦就失敗了。 所以問題是毛澤東為什麼那麼喜歡鬥知識分子，因為他知道知識分子很難被洗腦啊、所以佢問題非喂喂冇第二招嘅啦，因為你根本洗唔到呢啲花崗岩， 洗唔到殺你啦、 啊。所以問題咪要鬥志，點解佢咁中意從延安開始向同阿鬥阿黃實未開始咧？就依家因為依班友咧就好難洗腦嘅，所以佢咪要鬥咯。 唔係佢講事實啊嘛，黃實未話即係衣分三著，食分五等，呢個事實嚟嘅喎。共產黨你話平等，官兵一致，點解你即係三有三種唔同嘅？啊、你普通的人和高级干部和一般干部就三种不同的衣服、嗯、食就分五等，小灶、中灶、大灶、特灶，还有一个灶是不公开的、毛泽东一日要吃一只鸡。咁黄实美知道了以后就是哇，我们真是一个月都见不到一块鸡皮，他一日一只鸡的、即是他们这些高级知识分子是知道这个事实。一般老百姓唔知噶嘛，鬼知咩？咁啊，去到毛泽东嗰度啊，见到嘅食窝窝头嘅啫嘛。啊，咁最后要逼到陈云出嚟向啲高级知识分子解释，话毛泽东唔中意食鸡嘅，但系革命需要佢食鸡。咁你死未？啊，即系洗脑失败咗咧，就执你食。 成班好啲知识分子就好似嗱，傅斯年都去过延安啦，佢又冇被洗脑啊吓。其实咧，都好多人都信咗毛泽东嘅。但當然啦，你後來才發覺原來喂佢呃人嘅咁樣，咁 你 咁你話佢洗腦咯？如果佢話喂佢唔係呃人嘅喎，你又唔會話佢洗腦喎。所以頭先我哋之前講，你其實你洗腦咧就係要係一元嘅嚇，唔可以俾你有多太多資訊嘅。其中一個方法最好咪就係 隔絕 盧果係隔絕啦，盧果營啦，即係盧果營。其實盧果營最早咧就係蘇聯搞先嘅，佢都學蘇聯。但係蘇聯嗰啲盧果營係攞嚟殺人嘅。 學沙皇噶，沙皇。 沙皇 係 最早 係沙皇咯， 係第一個搞係沙皇啊，跟住即係蘇聯。咁咧其實佢係攞嚟殺人嘅，沙皇都係殺人嘅，主要都係攞嚟殺人嘅，好多人都死嘅其實，咁佢逼死你嘅根本。咁但係到中共咧，佢就係呢個盧果營咧。其實就真係改造先，唔係真係殺你嘅盧果營，就隔絕。而家呢個先令到洗到腦。而家全世界最多盧果營喺邊度咧？北韓咯，北韓最多呢啲咁嘅盧果營噶啦嚇。你總之就要洗你腦啦。咁佢就一定要隔絕咗你啲信息，係啊，灌輸啲單一信息俾你。 佢盧果營咧，佢名義上係勞動改造，連呢個逮捕嘅手段都冇嘅，又冇判刑嘅，但係仲衰過判刑。因为判刑仲有期限嘛，除非无期徒刑啦。 就算你十五年、二十年都有出头之日啦，但系劳改系冇嘅。同埋劳改咧系可以加刑嘅，即系加刑系唔使通过任何法律手段啊，更加冇律师啦。即系毛泽东死之前根本就冇律师呢回事，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嗰啲法律里边啊。除了呢個土地法和婚姻法之外咧，係冇其他法律嘅，經濟法律絕對冇嘅，所以無法無天啊嘛。 頭先講到呢一種即係信息隔絕啊，灌輸啲思想俾你，等講好多方式啊，燈照住你有好多方法，不斷重複啊之類啦。咁咧就有冇啲更加科學啲嘅方法嘅咧？咁咧就有個網友喺 Facebook 咧，佢就提起嗰、那個洗腦實驗啊。咁我都睇過啲資料，即係美國 CIA。中央情報局搞嗰個實驗，我睇個資料咧，就係其實佢嗰陣時叫做 MK Ultra 啊嘛，佢呢個咁嘅計劃 ，MK 唔係旺角啊，佢總之 MK Ultra 啊，咁咧啊有電話入，係有電話入啦，一陣間再講。 早晨，黃生，請講。 啊，聽唔聽到啊？三位大師。 啊，聽到。 系冇嘢，我都系发表一下关于你哋头先都讲到宗教嘅问题。咁其实呢个世界都存在咗好多正派嘅宗教，例如基督教啦、天主教、回教、道教咁啦。咁我觉得其实咧，即系你话佢哋系咪啲教徒系咪被洗咗脑咧？咁我觉得某程度上系嘅。咁但系因为呢啲宗教都系导人向善噶嘛。咁我覺得即係依個程度上嘅洗腦咧，從依個角度睇咧就冇問題嘅，因為都係導啲人向善，即係係咪依啲正派嘅大教？但我就覺得咧，宗教之間咧就應該即係互相尊重咯，係啦，啲教徒要即係不同嘅教徒咧就要互相尊重。咁因為每個宗教都有佢形成嘅歷史背景啦，特定嘅元素啦，係咪？咁即係我哋好難咧就。教徒之間咧就唔應該互相排斥嘅，因為我本身咧就係基督徒嚟嘅，咁我記得我喺年輕嘅時候咧喺教堂咧都咁啊聽過有個牧師不斷咁樣係去排斥佛教，咁其實我就覺得有啲反感嘅嚇，咁我覺得即係佢排教去排斥佛教嘅輪迴説啦，咁正如頭先都大家都提過一個問題，就係話你都證實唔到佢輪迴説一定是錯的，是不是？那有對於有很多問題，譬如永生的問題啊，那當然要講信心啦，但我覺得可以打個問號咯，是不是？那你總之你信了那個教，譬如我信了基督教，那我覺得是平安的，那 OK 咯。 好啊，多謝你的意見啊，唔該曬，楊小姐啦。 係，早晨，三位主持，早晨。 啊，請講。 洗腦嗱，我就覺得呢間就成日都話細路仔開始洗腦啊，潛移默化就可以洗到佢咁樣啊，咁啊呢樣嘢都仲係待證實㗎啦，係咪先？咁我就想話剛才阿馬教授講年紀大啲嘅30歲到就好難洗腦，咁我覺得好多年前可能我哋都記得台灣咪有個末日教嘅。咁佢就已經係個個都係高級知識分子啊，有錢咯、啊。但係佢會去到美國嗰度話準備升天咁樣樣、啊、喎。咁佢哋點解又會俾依個邪教洗咗腦咧？ 好啊，一陣我哋傾下啦。嗯，好，唔該曬。下一位馮小姐， 係早晨啊， 係你啊， 請講。 係啊，我想講咧，其實我唔介意洗腦嘅。但我介意咧，系洗脑之后出嚟嗰个结果咧系点咯？如果你个结果系令到个社会坏人又多咗，经济又差咗，人民生活又唔见得好，日日都担惊受怕，夜晚又唔敢出街。咁如果呢一种洗脑嘅咧，我会睇翻究竟佢用咗啲咩方式可以有个咁嘅结果咯。咁至于呢个洗脑呢两个字呢，其实我一路都唔知系乜嘢。我直至到由2019年到到而家，我睇到无数咁多个新闻，无数咁多个网站啲人讲嘅嘢。我真系发觉呢，头先个校长呢，你哋个主持个校长。 是李校长。 佢讲得啱㗎。有啲嘢就系你只系听人讲，你唔去睇。 你书又唔会睇，你又唔会睇多几多份报纸，你可能就系靠一份生果报纸，就好似觉得佢讲咗好多真实嘅嘢俾你听，即系你就变咗系将嗰种原本系假嘅嘢，你就当咗真。咁好啦，你又唔去揾其他嘅报纸去对，就算你揾嘅话，你都会俾自己闩咗道门，你觉得佢哋所讲嘅嘢都系假嘅。咁由头至尾你就去信咗呢一份生果报，咁直至到每一件事发生，你都只系向住佢讲嘅嘢，你就信为真。 系，我哋再听下边一位听众嘅电话。 啊，今日好多电话。 系啊，好。 早晨， 早晨， 系啊， 阿梁生，请讲。 系，依次聚称呼山金老人。 系。 马君士家，李盘胜校长。 你得两分钟咋？ 得，我讲两分钟已经好长噶啦。洗脑当然马君士家是一个很有亲身经历的人，因为他在这个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个地域那里能够生存，当然有他的本事。山金老人说他是花岗岩洗不到脑，我觉得有位后生仔呢比我们更有智慧，就是一位我而家称呼佢都系叫黄丹啦，系嘛？佢入咗去，佢冇走啊！佢喺嗰度监仓服刑。佢系点样过一日噶？佢系读词海，日日系咁读词海。佢话你个脑一定唔可以停，你一定喺度咁样嚟，即系净化。你听佢，就算你用任何嘅嘢，好似有啲得用你嘅，如果你有宗教信仰。你咪念你嘅经咯，不停咁念就得噶啦，唔好俾佢入侵。咁你咪自然就俾佢洗唔到脑咯，因为你已经有一种信念，你觉得呢个信念能够得嘅，咁咪得噶啦。宗教都系啊，俾人盼望啫，系嘛？咁我 明白。 佢系乜嘢教都系好，总之佢呢个盼望，佢系会达。佢谂住系一定达得到，不过喺死后先至证明得到系，亦或唔系啫嘛。 好啦，好，唔该晒。阿飞哥，你回应一下。 系啊，阿黄丹唔细噶啦，而家佢嗰时候黄丹后生仔，黄丹经过八九年嗰时候后生仔，而家2020年啦，已经系好啦，我哋听新闻先，然后翻嚟一嚟继续同大家讲呢个洗脑。 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内地庞大的市场和继续对外双向开放，将会为香港经济的恢复和增长提供庞大机遇。他说，香港要锁定正确的发展方向，和大湾区内的兄弟城市一起推动整个湾区的全方位蓬勃发展。他对香港未来的发展仍然充满信心。陈茂波在网志说，近年不时听到一些对香港未来经济发展的忧虑，不少人将香港和其他城市做不同类型的双城记式的比较。他说，面对全世界的城市都在全力发展，香港应该力争更多的资金、人才和科技等生产要素汇聚，令香港经济能够多向度、多层次地蓬勃发展，要在百花竞艳中发挥好自身的独特性和优势，并促进大湾区内兄弟城市的共同发展。 政务司司长张建宗话：，帮助青年人认识国家同埋融入国家发展刻不容缓，希望学生认识、尊重同爱护国家，推行国民教育系学校应有之责。期望学校会喺宪法同基本法教育嘅基础上，做好国歌同国家安全教育工作。政府会继续透过教师培训、全方位学习活动、学与教资源等多重嘅进路，支援学校同老师。张建宗在网志说，近年不少香港学生选择到内地升学，继至今年七月在内地高校和研究院就读的香港学生大约16200人。另外，教育局自2017-18学年起，每年提供大约100,000个交流名额，足够给学生在中小学阶段至少各获一次到内地交流的机会。全国政协副主席、前行政长官梁振英话：，过去一年有过百名中小学老师被捕，过千名18岁以下青少年的青少年被捕，认为一定要深究问题的根源，点解青少年被激进化到袭击警员、参加非法行为，甚至是暴动，质疑学校是不是其中一个原因，教师是不是源头。梁振英在一个电台节目之后说，英国有负责机构处理教师投诉，只要立案调查就会公开教师的名字，认为家长有知情权，有责任保护仔女。他又提到，英国明文禁止教师在学校宣扬和宗教、种族的极端思想，所以公开教师的名字不存在言论自由、学术自由或者是私隐问题。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话，政府在近日爆发群组的地点设立4个临时检测中心，累计收集超过15,500个样本，当局会积极研究之后在个案或者是群组较多的地区设立临时检测中心。陈肇始在网志中说，今个月2至15号的本地和本地相关个案的比例占有关时段的确的確診個案是的53%，可見社區仍然是有隱形的傳播鏈，而確診人士足跡廣泛，涉及不同區域和不同類型的處所。他又說，最新病毒株具更強的傳播力，新型肺炎疫情可能在極短時間內急劇惡化，有機會令到本地第四波疫情提早出現。他呼籲市民，如果對身體狀況有懷疑或者是出現病徵，應該盡快檢測或者是求醫。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日间天晴干燥，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的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早晚稍凉。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64%，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讲返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都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东基本污水处理厂。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排到桥面灯位，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啦，接近收费广场对开一段车多。跟住睇返啲路面情况，喺新界区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系挤塞，车龙排到过去白沙湾码头。跟住提返你一啲重阳节嘅封路安排，喺柴湾区直到今晚嘅七点，柴湾环翠里、连城道、部分高连臣角道同埋柴湾华人永远坟场一带呢，係需要暂时封闭㗎。咁另外呢，警方亦都会视乎现场嘅情况去实施其他封路同埋改道嘅措施。驾驶人士呢，记得留意住现场警员嘅指示啦。最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呈祥道落车葵涌道去荃湾、三号干线七号码头荃湾、清水湾道碧屋落车西贡、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同埋大埔丁各路影月湾来回。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物业管理业发牌制度已经实施了，物管公司和负责管理监督物管服务的从业员都需要申请牌照，前线人员就不用了。发牌只有3年过渡期，如果有经验但未符合学历或专业要求，可以先申请临时牌照，报读相关的课程后再申请正式牌照。详情浏览 p pmsahk.org.hk。 今个星期日晚的港台港台介绍好人好事好节目， 不是因为金钱，不是因为想出名，纯粹是自己付出自己的精神去帮助身边的人。 电视节目《爱在有情天》 透过这个节目是将这些的好人好事是告诉观众知道，就算是一个小人物普通的市民都可以去帮助别人的。 星期日晚九点至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港台。 做生意要吸引客人，会搞好多新花样氹佢哋。就算系咁，都唔应该叫人试啲明知有害嘅嘢，例如吸烟。无论电子烟抑或加热非燃烧烟草产品，都同传统烟仔一样，含有致癌物质。记住，吸烟实有害，唔好中计。即刻打戒烟热线1833183戒烟啦！ 即係而家好多人都會記得，譬如某個明星自殺，當年做黃蓉嘅翁美玲咁，大家都自然記得佢係自殺。馬麗蓮夢露咁樣， 花林石失眠。 喺呢個世界最後一件事就係佢死嘛。 即係例如貓王啊、李小龍啊。 我覺得儀式喺人類社會裏面，我哋面對災難係一個幾重要嘅發明。 全新深夜節目， 逢星期日深夜十二點， 香港電台第一台， 有我米哈、 海林、 蘇式 花林石失眠。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自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啦。 色火災危險警告迎正生效，咁啊繼續講埋二十幾分鐘嘅洗腦啦。啊，洗腦咧有啲嘢咧真係先入為主，以後咧好多好多年以後仲生效嘅喎。嗱，我舉一個例，就話呢個國民黨同共產黨喺抗日戰爭嗰陣時都互相指責，話你即係唔打日本仔，你搞呢個內戰咁。咁啊，最出名嘅就係啊，皖南事變啦，啊，但係大家完全唔知道喺呢個事變之前嘅前因後果喎，啊，佢喺皖南事變之前咧，僅僅一個幾月，係共產黨消滅咗國民黨10000多人，打死咗軍長、師長、旅長、將軍多人。但大家都只系讲，哎，你即系呢个千古奇冤啊，江南一业啊，消灭咗新四军9000人啊。但系你唔记得咗前面，即系应该系各打50大板先啱嘅。吓，呢啲就洗脑嘅效果啦。因为大多数喺国民党统治区嘅人咧，佢系只睇到蒋介石嗰啲独裁专制，对共产党佢哋一无所知嘅。所知嘅咧就是共产党啲宣传洗脑。咁佢係受嘅，因為呢個受眾咧係好有呢個被針對性，因為佢哋只睇到國民黨嘅衰嘢，佢對共產黨睇唔到衰嘢，只睇到好嘢，咁咪信咯。但係信咗以後咧，而家已經係咁多年啦，但係大家一講起即係國共內戰，或者講起咩外戰外行啊、內戰內行啊，一定會舉出即係。国民党是打内战啊，消灭了新四军。10000个人里面都没有一个人知道，哦，原来前面还有一个叫黄桥战役，哦，新四军消灭了国民党10000多人。两者是一个前因后果的问题。 咁所以洗腦咧，佢必須有一個環境保證嘅。係呢個環境咧，第一先入為主，第二咧冇得比較，因為絕大多數嘅中國人係唔能夠比較共產黨同國民黨衰同好嘅。喺國民黨統治區冇得比較，喺共產黨統治區係唔準比較，亦都係冇得比較。所以佢贏，一定贏嘅呢樣嘢。洗腦，佢掌握住洗腦嘅優越性。 我同意馬老師嘅講法啦，即係等於好似話我哋話係1950年代末至1960年代初個大饑荒，死咗幾千萬人。咁啊，而家都好多人就相信都係天災嘅。啊，就算你話喂唔係喎，人禍為主啊咁樣。但係我睇咗《墓碑》呢本書之後咧，我都深信呢個真係唔係一個天災，呢個主要都係一個人禍嚟嘅啫。但係到今日你翻去大陸問啊，都好多人都仲係相信係三年係天災嚟，有幾年係天災。 佢仲有一樣嘢咧，佢好吊詭嘅，就係好多人都會反駁，點會死三千萬人？當時中國係6億5千萬人，如果係死咗三千萬人，點解我睇唔到有一個死人啊？咁呢啲人咧，多數都係城市人。因为当时的政策很明显，就是保住城市， 城市有得食， 不是城市最少最少都有18斤粮， 不会饿死你先， 饿不死。那你农村呢是封闭的，是那些资讯是不可以外传的，还有即使是周恩来这么好的所谓一个共产党的高级官员，他都做过一件事，就是四川、广东、河南这些各省调查饿死人的事实，到了他那里销毁，销了他，不留证据，更加不会告诉毛泽东。因为多年的事实证明一样东西，谁去毛泽东那里报忧的呢？就只有两个结果。第一个结果，毛泽东憎你。为什么你拿了这么多的衰资料给我看，好的不给我看，第一。第二，既然你报了坏事，你去搞定他。即是经过无数次惨痛教训之后，是这些人是报喜不报忧，成为一种洗脑的效果。 刚才讲落呢，就是不外乎用一些孤立啦、信息封锁啦、一元啦，讲下这些。咁有没有科学啲啊？头啱我哋之前呢，上一节呢有讲到有网民在 Facebook 讲到CIA 嗰個詞，CIA 嗰一單嘢咧，那個叫做 MK Ultra 嗰個咧，其實我都有睇過一啲咁嘅資料。咁啊，佢搞咗一啲嗰個叫做 Project Bluebird， 或者你可以譯做係即係叫藍鳥計劃啦，即係做實驗。佢係用啲比較更加用一啲現代化嘅方法，譬如話震用電你個腦啦，啊俾啲藥物你食啦，包括有啲嗰啲活性藥物啊 LSD 啊嗰啲咁樣咧嚇。催眠啦，即係用好多其他嘅方法咧，去到改變嘅思想，甚至乎咧，佢初用狗嚟做實驗嘅，即係狗咧，佢植個晶片落去個狗個腦度，跟住要個狗跑，要個狗停，要個狗擺尾咁樣嚇。咁後來整下仲人做實驗，嗱呢樣嘢就弊啦。當然啦，總統都唔知嘅，後來爆咗出嚟就成為一個醜聞啦。於是乎，1973年咧。中情局咧將啲文件啊燒毀曬啲文件，所以而家你要查翻呢單嘢咧，佢只有少量嘅文件可以查得到。但係我哋知道有單咁嘅嘢喺度存在，就係咧用一啲咁嘅方法咧嚇。咁其實英國牛津大學咧都曾經係做過類似嘅實驗，但係佢唔係揾人做實驗嘅嚇，佢即係研究人嘅大腦啊，輸入啲信息啊咁樣。呢啲咧都係嘗試去改變人嗰個思想嘅諗法嘅啲方法嚟嘅。不過嗱，有個講法咧就係頭先睇到啦。如果你逢系话系道人向善嘅吓，啲宗教道人向善，或者我哋教育，你教佢一啲真理，教佢啲正确观念，教佢呢啲，咁我哋唔可以叫呢啲做洗脑啊，我哋应该咧就系、是叫呢啲咧叫做影响啊、教化啊咁样啊。但系有个问题啦，咁乜嘢叫做系好，咩叫做唔好咧？我就发觉好受到当时或者当时嘅文化影响。嗱，你如果你講話扎腳咁樣，喺明清時代扎腳，我以前喺北京咧，我老師個老師啊，教我滿洲文嗰個老師個媽媽咧，佢扎腳，我見過佢，我就係行路真係好唔方便啊！我覺得有乜咁好咧？你上網睇下個腳扎成咁咧，其實係好好得人驚啊！即係嗱，你扎腳係一個問題，或者話好似 自從宋朝開始話係失節事少，唔係失節事少嚇，餓死事少，失節事大，所以咧後生死咗老公咧就要守寡守一世。清朝咁我讀清史啊，哇！啲歷史記載咗好多咧，整啲牌坊，因為你死咗老公之後，你唔再嫁，呢個影響好大喎。去到民國初年，仲有啲荒僻嘅村咧，以前咪有出戲嘅咩寡婦村嘅，飛哥咪講啲戲咧，我睇過出寡婦村。又系啦，后生摇摇啊，仲要揾啲好靓嘅女仔嚟做演员啦，跟住死咗老公成世唔嫁，死咗有个牌坊。喺明清时代，佢觉得呢啲系好，佢唔觉得呢系错，佢唔觉得系洗脑。 唔系因为呢、這个李校长，因为佢点扎脚咧，一种文化嚟嘅、 啊。 因为第一，女为悦己者容，男人中意咧，女人乜都肯制。咁、啊、但系男人认为你扎咗脚咧，哇，行路个姿态啊！一摇下摇下，即系喺做 靓 嘅表现， 行得快噶啦， 啊，变咗即系行得快啊嘛，即系摆喺嗰条腰喺度摆下摆下，咁啲男人都觉得哇，咁你女人扎咗脚系靓嘅，女人系乜要满足男人嗰种咁样嘅，即系话赞佢靓嗰种咁样嘅心理需求，所以咪变咗成为一种文化咯。 系啦， 但系从健康嚟讲，梗系唔啱啦。 系啦，以而家个角度睇，又会觉得哇，咁呢个简直系即系虐待人啫，即系脚扎成咁。或者你睇下而家泰國北邊咧，有個叫做長頸族嘅，其實佢係黑爺族，原本係緬甸黑爺族走咗過去嘅，咁佢哋咧就要整好多個環喺個頸度，由五六歲就開始整啦，一路整到成年，個頸好長，哇！咁其實呢個係好可怕嘅，因為你壓住人個肩嘅，咁佢覺得呢個係靚嘅，佢覺得呢個係美嘅，咁所以咧，咁對佢嚟講，佢唔覺得呢啲係唔好，佢認為唔好，佢係好嘅嘢嚟，佢唔覺得係洗腦喎。咁所以咧，使唔使攞睇個文化？ 呢啲係陋習，呢個陋習咧，啲人會接受，佢唔使洗腦嘅。你話扎腳當然唔好啦，我都見過好多，即係所謂賤腳僆啊。呢個係婦道嘅其中之一啊。婦道係咩咧？三步不出閨門，即係你係見唔到佢嘅。咁佢呢啲人有呢个经济条件，可以即系藏在深闺无人识啊！咁佢即使系行动唔方便咧，问题都唔大。但系如果你需要劳动嘅地方咧，所以南方同北方唔同。南方咧大多数咧唔扎嘅，啊，只有你系即系啲达官贵人啊，养得起呢啲贱脚僆啊，咁先扎嘅。 客家妇女就唔扎脚，佢落田啊嘛。 唔系你珠三角嗰啲唔客家嘅当地人都唔扎啦。香港原住民都唔会扎脚啦，特别系渔民点会同你扎脚啊？扎脚喺船度点行啊？ 我老师嘅妈妈咧就是、山东嘅，都系啲大族啊，即系富家大族嘅后裔嚟啦，所以 即系等于而家着高踭鞋，其实同扎脚咧系有异曲同工之妙。着高踭鞋靓，第一你个步伐咧会好婀娜多姿啊，第二咧你个身材会高三寸、四寸、五寸，甚至六寸，而家咧仲兴嗰啲高踭鞋，唔系高踭 九领踭啊， 唔系前面都高埋啊。高埋前面啊，好似只劇咁啊，前面都高咗三寸，后面可以高七寸啊。 做大戏嗰啲高靴啊。 咁你即系女人本身系矮过男人嘅，但系佢加上呢个高踭，佢系可以好高挑，将呢个美貌嘅曲线整出嚟。你一定要收胸突胸，呢个后边夹，咁样先至行到路。其实你睇佢哋呢啲女人着嗰啲特别系好高踭，飞哥话斋斗领踭嘅，着得时间长嘅话咧，只脚系扭曲噶。 系啊， 即系等于跳芭蕾舞嗰啲，就除咗对芭蕾舞鞋俾人睇，只脚其实已经系变咗形噶。好多即系从细练芭蕾舞嗰阵时咧，啲脚趾开始系损，开始烂，然后。先至入到去嗰只芭蕾舞鞋 所以而家好多女士夜晚咪揾温水浸腳咯。咁啊，佢浸腳佢都要著高踭鞋噶啦。 呢個冇自信，冇辦法，冇自信，因為佢唔能夠抗拒個群體嗰啲。 你話悦己者容，始終有個文化嘅。不過頭先李校長講到咧，話如果洗腦係導人向善就係 OK 嘅，好嘅。但 係 問題咧，其實唔需要去到咁高層次嘅李校長。其實唔好話導人向善。其实洗脑是排毒，不是去到导人向善的阶段。你身体都要排毒，身体排毒呢 就要排出宿便。嗱，點樣排宿便咧？個技巧就要辟谷，辟好啊！阿盧偉力，我哋一個主持盧偉力啊，一辟谷咧，哇！所有全身嘅宿便出曬嚟。咁嗱，你辟谷咧，如果腦部嘅辟谷啊，唔係腸嘅辟谷啊，唔係話消化系統嘅辟谷，腦部嘅辟谷咧就有個好好聽嘅名稱嘅，就係莊子所講嘅心齋。 嗯。 庄子讲心斋做 梦 嘛， 心斋 咪就冥想，咪咩叫心斋嗱？庄子里边讲得好啊，就首先你其次一也要专心致志。首先第一件事就无听诸耳，唔好用你耳仔听，要听诸心。然后跟住就无听诸心，要听诸气。嗱，呢度就费解啦，咩叫听诸气？然后咧就气者就虚也。其实佢庄子讲咧就其实佢好多人唔知道，其实庄子嘅哲学咧已经系同嗰个印度传统哲学挂钩，嗰个气咧就印度讲五个 element 五个元素就是、地水风火空，咁、那个气咧就其实风 prana， 然后那个空咧咩叫空咧？唔系空无一物，叫做 akasa。其实佢嘅问题就话讲你，如果你问题你将身体上嘅嘢排毒排手，你嗰啲声色香味触法嘅所有嗰啲 buts 啊，嗰啲我哋叫做病毒。身体脑部的所有病毒排咗之后咧，你变咗个脑冇咗病毒嘅脑咧，你就可以同嗰个庄子讲嘅同个道契合。其实我哋今日讲法咧，而家你新纪元所讲咧，就话你可以能够接触到嗰个比我哋嘅三维空间更高嘅维度。嗱，话佛陀去到十维啊嘛，我哋唔需要去到十维咁高，去到四维都唔错啦，系嘛？你可以更高维度，但你首先要排毒先。你身体排毒就心斋，佢唔系叫排毒。佢咪叫辟谷，腦部辟谷就係叫做心齋，依個莊子講嘅。 呢排毒嘅嘢咧，特別現代嗰啲咁嘅偽醫學啊，嚇、我覺得係違反人體科學嘅，因為人類從呢個單細胞發展到今天最高等嘅動物，佢有一樣嘢係必須同毒同啲病菌共生。这个不能够生活在真空里面、啊、你是好像一个宇宙飞行员这样在一个氧气舱里面，你如果将所有毒排晒，其实只有一种可能性，就是你死了。只要你是生存有一息尚存，你身体上一定存有毒的，这些是没有问题的。就是等于现在新冠肺炎，如果从这个广义来讲，每一个人身体都有一定数量的新冠病毒，问题是看数量大还是小。如果数量是小，不足以影响你形成这个病征的话，你是健康的带菌者、啊、你要注意，带菌者是可以健康地生存的，是不需要排什么毒的。你人和毒共生呢，是一种几千万年形成人体的过程当中呢存在的，你的体内存在毒，你的生存空间存在任何毒，你都可以很正常地生存。 我都听过有些洗肠啊，灌啲水落去洗肠，我都同阿马老师一样，我都唔系好接受。但系我而家听闻有些就话断食啊嘛，啊，即系有些又话一个星期断食一日啦，有些又话每日咧就即系唔好食一餐啦，18小时唔好食啊之类嗰啲。咁咧，有啲好又好似好有根據咁，但我亦都認識個中醫師咧，佢就反對斷食嘅，即係其實都有啲唔同嘅睇法。我哋唔係啲專家，唔係好知。 節食咧係好嘅，節食係好嘅，即係暴飲暴食係唔好嘅。你做咩要好似啲大胃王咁食呢個36個漢堡包啫？你冇必要啊嘛。食最健康係咩咧？唔係要食到飽。啊、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其实是有好深的养生道理在里面的。你食到不肚饿就 OK 了。 饱得就很辛苦的。 你做 餐就知道。 胀了个胃100%。 很辛苦。 啊、七成饱六成饱就挺好咯。 你有时候马兄有时候人觉得不吃不抵。如果 啊、你自助餐就 是。自助餐嘛。 咁你。 哇他给了钱任性。 你贪心大佬。 所以我这个年纪不是太喜欢吃。 人出钱你出命啊飞哥。 我啲學生中意食自助餐，不過你 physically 個腦啊，好難話去洗佢噶嘛。我諗腦咧都係飛哥嘅意思，即係應該都係話，你有啲唔好嘅嘢，你改善嚇，你冥想清空下佢個腦嚇，即係咁不斷自我去改善自己。我發覺有一樣嘢喎，成世人都要學嘅，就係、是、我哋講嘅 EQ。個 EQ 咧真係咧，我都咁嘅年紀啊，雖然三個裏邊我最細，但係都唔細啦嚇。咁啊～ 真係 未登錄喎、 啊，未登錄就登錄，咁都發覺咧 ，EQ 都仲係要不斷改善嘅，EQ 係好難嘅，其實呢樣嘢，即係等於好似李嘉誠咁，即係我哋讀書啊，照計係多過李嘉誠啊 ，IQ 應該都唔會低過佢，但如果講 EQ 咧，我諗我同佢差咗好多節。 你不被洗腦咧，就已經係 EQ OK， 所以孔子講得好，邊個時候又唔應該被洗腦咧？就叫做咩？叫做四十而不惑， 不惑啦， 三十都未掂。四十二不咩叫不惑啊？不被洗脑咯， 好啦，时间差唔多啦，我哋听晚嘅广东广西咧个话题叫红歌同民歌。红歌即系红色嘅意思，佢嘅内涵系乜嘢咧？系官方嚟歌颂领袖、歌颂政府啊，呢啲叫红歌。民歌咧就系、是、各式各样唔同嘅民众自己中意唱嘅歌。 想了你的浅笑，我的心被照耀，生生世世都不会忘掉。迷上了你的姿态，每一分亦美妙，比起我那一切重要，每晚都会掀起丝丝记忆，记着你风中浅笑，记着你顾客日流长发，随着你那脚步轻轻飘。然而为何偏偏止于记忆，记着你风中浅笑，记着你顾客日流长发，常令我梦境中伤心苦见。现在一生中的美事，是那一天共你偶遇，教我有永生抱憾，是我知道日后热爱不可再度沉。然而为何掀起丝丝记忆，记着你风中浅笑，记着你顾客日流长发，随着你那脚步轻轻飘。为何偏偏只于记忆，记着你风中浅笑，记着你顾客日流长发，常令我